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，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爱情像一杯隔夜菜，我却要喝下它。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家断情，从此作罢。烦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心，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你真的快乐吗？你低头不说话，爱情永远是座中山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安的心，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草蜢带来的经典老歌《半点心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记得当年孟庭苇有一张专辑叫《纯真年代》，专辑的封面上孟庭苇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，里面收录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《白纱窗的女孩》。时光不再，而这首歌依旧动听。 浮云朵朵，但都不属于你。

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 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于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这首吧，伍思凯演唱的夏夜旋律。 夜总是黎明照明，想听你的声音，夜总是令人迷惘，心情有些摇摆不定，也许你想看一场午夜的电影，也许你想数数星星， 接受我，你会接受我小小氧气。我的男人的气息，男人的气息，闭上眼睛，打开呼吸空虚的心，就能感觉细听一听强烈的旋律。 节目的最后，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奎米小子和刘庭轩共同演唱的《爱像什么》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一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吧。 夜夜不休，涌入海洋心口。海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宛如丝丝琴弦，浅浅的撩动。